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可注》第719页，719页，第一行。十方佛赞第23。本品大意有三段。第一段名十方佛赞。第二段佛赞深意。第三段是一念尽心，不可思议功德。现在我们看经文。课题根一，诸佛称赞。分二，第一个东方详赞。东方说的详细。后面呢，就省略一些了啊。我们看经文：佛慈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就是恒河沙数诸佛，各处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我们看黄念老的注解，记住。手表东方顺世俗故，我们讲方位，把东方呢摆在第一啊，东南西北啊，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啊，这加上上下了，这就是十方。东方世界素如恒河之上，世尊3000年前出生在印度，在印度的北方恒河流域，恒河是一条很长的河流，像中国的黄河、长江一样。那么，世尊一生49年讲经教学，多半时间呢都在恒河两岸，所以举数量之多啊，佛通常都说恒河沙。恒河的沙确实很细，几乎像面粉一样很细，很多，东方世界，这个世界是一尊佛的教学地区，范围很大，是一个3000大千世界，说他做3000，是他的世界组成，是有单位世界，有小千世界，有中千世界，有大千世界， 像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环境啊，地球、月亮绕着地球啊旋转，这是个单位时间。啊，比这个单位系世界更大的太阳系，还有比太阳系更大的世界，太阳系也是绕着银河系转，还有比银河更大的星系，银河绕着那一个世界旋转。啊，跟我们现在所说的天文学差不多，比天文学讲的还详细。单位世界，过去很多人都以为是太阳系。啊，早年我访问了黄念祖老居士，他是一个学科学的，啊，告诉我，一般人把太阳系当作单位世界是错误的，他讲的很有道理，日月星宿都是围绕须弥山旋转的。啊，太阳的位置是在须弥山的山腰。啊，根据佛在经上这个说法，太阳绕须弥山的山腰旋转，那就是现在天文学家发现的银河。银河的形状确实像一个钵一样，啊，像个盆，像个盆，当中是高起来的，啊，两旁边慢慢就钵了，而太阳确实是在旁边微软。啊，那须弥山是什么呢？银河系的中心。银河系中心是一个天体，叫黑洞。啊，宇宙确实有黑洞，有星系，有行星组成的。啊，这个黑洞很大，引力非常之强，连光线都被它吸收，啊，光都被它吸收。那么今年大家都知道，中美洲古时候啊，这个玛雅族，他们对于天文讲得很详细，啊，说今年银河对齐，啊，银河对齐是一种天象，啊，好像我们这个地球上的日食月食是一种天象，但是银河对齐呢，好像2600多年，哦，26000多年才有一次，啊，才碰到一次。我们很幸运的，今年碰上了，啊，2012年12月21号，银河的中心，太阳跟地球啊排成一条直线。 这叫迎合对齐。那么这一天可能会发现一些现象，这时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现象不是世界末日，这是我们先把心摆平，不要心慌，可能有灾难，也不一定真有灾难。科学家看法了，确实有这两种。前年有一些科学家在澳洲悉尼开会，曾经用一天的时间讨论这个问题。认为银河对齐会对地球上产生灾难，人数大概占50%，另外一半他们的看法是未必，不见得真有灾难。认为有灾难的，他们的看法就是因为银河系的核心呢，这个黑洞引力太强了。那么在对齐，这个对齐应该是两三个月，它通过这个对齐的时间，这个12月21是正对齐，它总慢慢接近，然后再慢慢再离开，就像日食月食一样嘛。一般讲呢，应该是3个月。逐渐逐渐的越来越接近了，然后离开也是慢慢的离开，可能发生的呢，就是这个引力把太阳的风暴带上来了，那个引力很强，会把太阳风暴都拉起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太阳风暴，中国人称为黑子。它的周期，它有周期性的，11年，每11年有一次大规模的爆发。正好呢，今年也是它的周期。又碰到银河对齐，怕它引发太阳风暴，太阳风暴就会引发地球的磁场，它有连带关系，可能呢，那当然是最小的灾难了，是把我们地球上的通信搞乱了。现在发射在地球上空的卫星可能全部被它破坏。卫星通信呢就没有了。那么像这个现在的飞机，海上的行船导航都失掉了，这是一个很可能发生的事情。那么第二个可能发生的就是地球磁极产生变化，南北极移动位置， 这个灾害比较大。寒带变成热带，热带变成寒带，这种气候变化了，我们立刻就联想到，生在热带的动植物，它习惯了，突然变成寒冷，它不能生存，所以大部分的物种啊会消灭。生长在寒带的也如是，寒带突然变成热带了，它不能生存。现在地球变暖，这个北极熊可能要绝种，它无法生存，所以这是怕这个事情，另外一个担心的。怕太阳的风暴会引发地球上的海啸，怕这一点。海啸怎么来的呢？地球上有不少的火山在海底，超级火山，网络传达的信息应该有十几个。这种超级火山在地面上只有一个，就是美国西部的黄石公园，只有这一个是在地面上，其他的都在海底。这个火山要爆发了，麻烦就大了。如果海底火山爆发，会引起海啸，就是大浪。这个火山爆发的时候，浪有多高呢？1000米。诸位要记住，日本前年的大海啸，10米，1000米，怎么得了？就算这1000米的海啸，这大浪，它从太平洋中心慢慢的到太平洋的这个陆地。算打对折，它慢慢就低下来了。打对折也有五百米，500米再打个对折，250米。250米再打对折，125米都不得了。100米的海啸要在海浪上，这个海滩上爆发的话，沿海的城市几分钟就完了，就没有了。我们看日本上一次这个海啸的光碟就知道了。这光碟流通量很多，是实际上那一天从飞机上往下拍下来的，那不是演电影，是真的。我们看到那个片子实在太可怕了。人无法逃走啊，他速度太快了。这属于天象。天象实在讲呢，与人心有关系。这是最新的科学，我们非常感谢这一些科学家，最新科学发现，人的意念可以改变物质现象，也就是说心理可以操纵物理，所以美国布莱登博士这些个量子力学家， 他在悉尼会上做了一个总结，2012年12月并不可怕，他说只要地球上的居民我们真正醒悟过来了，从今天起断恶修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不但灾难可以化解，还会带领地球走向更好的走向。这个有科学根据啊！科学今天发现的，物质是由意念变现出来的，物质的基础是念头，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所以物质跟着念头走。这是大乘经上佛常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境随心转。大乘经跟科学的说法几乎完全相同。把整个宇宙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种现象，一个是物质，一个是念头意念，在佛经里头也是这个说法佛把变法界虚空界归纳起来，一切法了不出色性，色就是物质，心就是念头，一切法从心想生。科学讲到这里呢，后头就没有了。佛法后头还有两句接着佛说，色有心生，这个事情最近科学才发现物质从哪里？物质从念头来的，念头生出物质，所以物质不是真的你看佛3000年讲色有心生，就是物质是心生的，心就是念头，所以佛法总结全体是心变法界虚空界，今天我们讲宇宙万有从哪来的，心现的，全体是心所以心能改变物质，这个信息好心能改变物质，我们可以让物质不会发生灾难灾难怎么来的呢？大乘经上说的好是从贪嗔痴慢疑来的这个是非常不好的念头如果我们把这五个转过来，不贪不嗔不痴不傲慢不怀疑，这个世界上什么灾难都没有。布莱登的话也是如此，也是这个意思。你看，叫我们断恶修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正确的念头是什么？不贪、不嗔、不愚痴、 啊，不傲慢，不怀疑，啊，这是最纯正的意念，最好的心态，啊，贪嗔痴叫三毒啊，不贪不嗔不痴叫三善根呐，啊，所有善法从这三个根生的。那换句话，所有一切的罪孽都是从贪嗔痴出来的。佛在3000年前所说的，今天被科学家证明了，我们看到很欢喜。那现在的问题，在这个世间，哪一个人不贪呢？他肯把贪心放下吗？肯把嗔恚放下吗？佛说的没错，科学家说的也没错，一般人不能接受。他不相信啊，他说你这是迷信的。啊，这个观念呢，才是真正现前的危机。啊，谁相信呢？学佛的人相信。受苦传统教育的人相信，还有一些信仰宗教的人相信，啊，于是科学家了对我们抱了很大的希望，啊，给我们一个数据，多少人回头向善，才能把这个灾难呢减轻啊，化解不容易，减轻应该是可以做得到的啊。科学家给我们这个数字不大，世界总人口1%的平方根就行了。现在人口是70亿，70亿人，1%的平方根还不到10000人，啊，8000多人。这样好像不难找啊，这个世界上能有10000个善人真正回头放下贪嗔痴慢疑啊，认真努力修善，纵然不能把灾难完全化解，也让它大幅度的减轻。啊，海啸的浪高，1000米把它减变成100米，应该可能。啊，100米的海啸，走到这个海岸边缘上，大概这变成10里了。 灾难就不至于很严重了。这桩事情不能求人，求人难啊，回过头来求自己。啊，我们自己真的放下，从哪里放弃？从我放弃。这是个根本，这会真正产生效果。啊，我是假的，根本没有我啊。法相为实宗，主张的，无法二无我。啊，相宗把宇宙之间一切法归纳成百法，百法分五大类，叫无法。无法显示什么呢？显示人无我，法无我。这是哲学，也是科学，啊，非常高深的一种学术，一般人不能理解。大乘经典对这个事情讲得非常透彻，这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六道众生生活在迷惑颠倒之中，不知道事实真相，把假的当作真的，真的完全不知道，亏吃在这里啊。啊，佛陀特别是大乘教学，这叫什么？就是把事实真相跟我们讲清楚、讲明白，啊，告诉我们真相是什么，万法皆空。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讲般若就讲了22年，般若讲什么？般若里头告诉我们，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纯大乘法，啊，佛跟凡夫的差别也就在此地。你对于真相完全了解了，你就成佛了，佛知佛见。你对他不了解，那就叫凡夫。不了解的人搞六道生死轮回啊，真正了解的人灵性向上提升，不但十法界没有了，这个六道没有了，十法界也没有了。啊，那人到哪里去呢？到一真法界，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啊。那个地方的人福报大，智慧高，人人都是无量寿。啊，这是真的。十法界是假的，啊，六道轮回更假。确实像这个永嘉禅师所说的，梦里明明有六趣， 觉后空空悟大乾。啊，梦是迷呀、啊，迷的时候，哎，好像有这个世界。觉悟了，醒过来了，梦醒了，啊，才知道梦中全是假的。我们现在在做梦，不知道是假的，佛知道，把事实真相告诉我们。我们在梦中，不要把梦中东西当作真的，啊，当作真的，你就吃亏了，就上当了。能够从这个地方醒过来，啊，佛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不是说他所说的话你相信了就行了，不是的。佛所说的一切话要我们自己把它证实变成自己的。啊，佛经上字字句句我们都能把它证实，然后承认它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才能入佛境界。啊，不然的话，这一门学问就变成知识了，变质了。啊，佛经是智慧，不是知识。智慧是要亲证。啊，知识听了，相信不相信都可以，不需要你去亲证。啊，智慧是要亲证的。啊，怎么证的呢？放下就是。你试试看，你放下看，你能不能证的？啊，佛告诉我，放下身见。不再执着这个身体生活，知道身体确实不生活，放下身见，放下边界，边界就是对立。啊，我不再跟任何人对立，不再跟任何事物对立。啊，不对立，整个宇宙跟我就是一体。啊，对立是两边。啊，对立是错误的，真的是一体。啊，我们把身体比喻整个宇宙，一切法，组成身体的最小的物质叫细胞。啊，人身体的细胞大概有多少呢？科学家告诉我们，大概有50兆细胞组成我们身体。啊，每一个细胞，它要不知道这50兆的细胞跟我是一体呀、啊，他要不知道彼此的对立，彼此都打架，谁也不服谁，身体变成身体带着病，不健康。啊，所以人多病，原因就是这个。啊，他不知道是一体。如果觉悟知道是一体了，不会对立了，一定是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助合作，这身心健康啊，不会生毛出毛病啊。同样一个道理，我们不知道整个宇宙跟我是一体，如果知道整个宇宙跟我是一体，我就不会跟任何人对立了。 我会把任何一个人都看作自己的亲人。不但看人如此，看所有的动物、蚊虫、蚂蚁，都是亲人。看树木、花草、山河大地，同是一体。你能这样看法的时候，你觉悟了，你真的明白了。迷跟觉不一样啊。觉悟的人心地慈悲也，慈悲就是爱，这个爱里头没有情执，这个爱里面充满了智慧，这叫慈悲。因为这种爱里头没有执着，没有分别，它是清净的爱，是平等的爱，是真爱，世间人讲爱是假的，不是真的，它是感情的，喜欢你就爱你，不喜欢你就恨你。自性清净心里头没有怨恨，也没有情执，所以他的爱是清净的，他的爱是平等。他的爱是真实的，永恒不变。你把他杀掉，他还是爱你。为什么呢？他知道，你杀掉他是杀掉你杀的身，那身又不是他。身有生有灭，我不生不灭。世间认为我是什么？灵魂是我。佛法不说灵魂，因为灵魂迷惑。灵魂不觉。灵魂如果是觉悟了，就叫灵性。灵性是我。灵魂是个迷惑颠倒的我，所以它是我，它造业。灵性不造业，它不是我。佛的教化帮助我们回归灵性了。回归灵性就是成佛了。菩萨、声闻、缘觉，都想在这个道路上走，还没到家。到家就叫成佛。他走的路没有错，成佛之道啊！成佛就是成就大彻大悟。真正把宇宙万有搞清楚、搞明白了，一点都不迷惑了，这个人叫佛陀。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是代表的人物，他怎么修成的？他怎么明白的？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尤其是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诸佛如来当中修行正果教化众生，样样都第一了，所以感动一切诸佛，没有不赞叹的。东方世界如恒河沙数这么多，夜夜界中 每一粒沙比喻一个尊佛国土，佛的世界啊，一叶世界当中啊，各有恒河沙数之佛。世界大了，世界无量无数啊，佛也无量无数啊，一叶佛，每一尊佛，各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摄尘世也。放光是智慧，广长舌是德相。生生世世，无量劫来，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妄语。啊，广长舌相是三十二相之一，前面学过。啊，佛的舌头撑出来，可以把面孔盖住，说明这舌头有波。又大啊，这个相怎么来的呢？无量劫来说尘世语，有因一定有果啊。我们说我们的言语尘世，没人相信啊。佛说话大家不相信，佛就把舌头撑出来，面孔盖住，然后告诉他，这个像是无量界修成的，从来不打妄语啊。那佛又告诉人，一个人如果说三世不妄语，舌头撑出来可以舔到鼻尖，三世盖整个面孔，这是无数世啊，从来不打妄语的，绝对没有一个念头想欺骗别人。啊，佛的心，佛的心，念念想帮助别人，念念想成就别人。念念想的，希望大家都能够离苦得乐，这是佛心呐、啊，这是佛的行为呀、啊。啊，佛告诉我们，所有一切众生都是没有生命的。啊，宇宙之间一切法都是心性是变的，心不生不灭，实有生灭，实是假的幻想，有生灭啊，性是真的，没有生灭啊，那是真正的自己啊。啊，真心是共同的，是一样的，是一个心。我们每一个人，宇宙之间每一桩事物都不能离开这个心。佛说得很好，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大乘教里面佛说了一个比喻，把我们的真心比作大海，大海就一个啊。那我们每个人的心呢，就像大海里面起个水泡， 这水泡没破，好像水泡是我们自己，我们执着，这个水泡是我的身，是我的心。啊，这个水泡要破掉之后呢，才晓得别人的水泡跟我是一个心，别人的身体跟我是一个身，这一个身叫法身。啊，经上常说，十方三世佛了，共同一法身，不但心是一个，身也是一个。啊，共同一法身的，必须要水泡破了才知道，不破不知道。啊，我们今天就像海里这个水泡没破，坚固的执着不知道。佛教我们放下，放下就是破了，破了之后完全明白了。佛讲的是事实真相。放下起心动念，放下分别，放下执着，你就完全明白了。啊，这叫诸法实相，一切法的真相，通达真相，这个人就叫佛，就叫如来。通达真相，得大自在啊！啊，这个时候的身跟心都没有了，都变成光了，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所以叫常寂光。啊，净土最高的常寂光土。啊，常寂光是自己的真身法身，常寂光是自己的净土真净。常寂光里头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它是物质精神自然现象的本体。啊，它能现一切现象，它什么都不是。讲绝了。啊，那么经上这边所说的十方诸佛全是从相上说的，无量世界，无量诸佛如来，佛出广成舌相，放无量光，告诉大家，尘是眼呐，啊，广成舌相，三十二相之一，舌广而长。柔软红薄，出口能分辨之法际。啊，舌头撑出来，啊，可以盖到面孔，填到头发。啊，阿弥陀经六节曰：君安法师说的，出广长舌，表无虚妄，无量劫来口里思过，故感此相。这因果说出来了。啊，口四种过失：妄语、念舌、绮语、恶口。啊，佛没有这四种过失，所以感得的是广长舌相。又语言中超云，为世尊多结舌语。 多生多劫了，都是讲诚实语啊。故舍相广长超异常人啊，确实跟一般人不一样。然有常相现象不同，若常相者，素之虽常在口，这常相啊，舌在口中，跟平常人一样，这是常相啊。身之撑出来，能覆灭上之法迹啊，这是现象，表演给你看的啊。此曾令外道生信，所是如此也啊。佛在讲经教学，遇到人不相信的，跟他为难的，他把车头伸出来给大家看，告诉大家我生生世世不换语修成的广场舌相，这大家一看没话说了啊，相信他说的话了。若复现象呢，又有大小不同对人，现广场舌相，这是小的，这不是大的。大的怎么样？大的能盖三千大千世界。啊，我们看下面文：如弥陀经曰，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过于其国，出广场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言，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那么这个就先大了，大能够把三千大千世界都遍覆了，这个地方经文没有说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但是说了放无量光。放无量光就是实现大的。这个经文上的过处广场舌相啊，放无量光。啊，佛的讲经说法。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通通能听到。这一桩事情，我们在贤首国师望境还原观里面看到过。万幻这个望境还原观，是贤首国师修学华严经的心得报告啊，也就像一篇博士论文一样。全文分为六段，前面三段讲宇宙万物生命的来源，但从哪里来的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了。 啊，从一体起而用。第一段就讲一体，第二段讲二用，第三段讲三种周边。啊，第四段是讲不思议的德行，后面两段是讲修学的方法。啊，宇宙从哪里来的？星系十变，《华严经》上说的，唯心所现的，唯识所变。谁的心，谁的识，自己的。啊，你现在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心，跟一切众生的心是一个心。自己的心跟诸佛菩萨的心也是一个心，这很难懂啊！啊，这一桩事情佛不常说，为什么说人家不懂，起怀疑？啊，他也得不到受用。啊，佛讲般若。弟子们跟他学习了20年呢，你看阿含12年，方等8年才跟你讲般若，跟他学了20年，天天学，没有空过啊。这么好的基础，佛才跟你讲这个奥秘，宇宙的奥秘啊，自性清净圆明体。这是你的真心呢、你的真心是圆满的，你的真心里头跟诸佛如来一样，有无量智慧，有无量德能，有无量相好，什么也不缺。整个宇宙是你自己的心变现出来。怎么证明你明心见性就真的了？你全明白了。如何明心见性？把你自信的障碍丢掉，你就见到了。自信的什么障碍？起心动念是障碍，分别是障碍，执着是障碍。只要能把这个东西放下，你就成佛了。你就回归自性了。法法平等，法法皆如。像我做梦，不知道什么，完全迷惑了。整个梦境是自己心变现。如果在梦中觉悟了，知道是梦了，你这个梦境里得大自在。所以这是无比高深的一门学问。难不难呢？不难。要不要去读书？不一定。六祖慧能大师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他明心见性。所以这个与经教不相干。关系着呢，关系你真放得下。美国夏威夷秀兰博士，这现在是世界名人， 给人治疗疑难杂症，他就用这种理论跟方法。啊，到香港来讲学一次，3月20号，第二天来看我，我对于他的理论跟方法一点怀疑都没有。啊，他告诉我替别人治病，不需要跟病人见面。啊，他只需要病人的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跟病历，只要这个资料。病人距离2-3千里都没关系，他都能把它治好。啊，不要药物。完全凭念头，啊，基本的条件，你必须恢复平清净心。啊，什么叫清净心？他说的好懂，也很具体。他说，你把你的记忆，你还能记得的东西，你能记得很多好的，也记了很多不好的，啊，你要把这些东西统统把它清出去，清理出去，啊，恢复你的真心，你的真心里头没有记忆，没有这个东西，这个跟佛法讲的一样啊。佛法不是讲清楚记忆，佛法讲断烦恼，你要把它断掉，也就是要放下。啊，为什么呢？放下就成佛了。放下与浅深不一样。啊，你能够把这些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这成佛了，很难做到。啊，如果只是把见思烦恼放下，你就有能力治病了。那是什么人呢？阿罗汉呢？啊，你看看阿罗汉在大乘教里告诉我们，阿罗汉确确实实把贪嗔痴慢疑放下了，恶见放下了，六个根本烦恼统放下了。恶见是什么？恶见就是见惑，就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啊，我见包括这五个，就见思烦恼统统放下，证阿罗汉果。啊，分别妄想被放下。啊，我相信，只要有这种心，像修来那个工作了，就能做得好。这是烦恼里头最严重的、最粗的、最明显的啊！这个东西放下，清净心出现了啊，心地清净了啊，就能够做这个工作。如果不把这些东西清除掉，这些东西染污你的清净心，你的清净心不起作用。 啊，那我们知道，同样一个道理，我们要治自己的病，也要把这个东西清出去，啊，清理出去，所有一切不善的念头，统统放下，善的念头也放下。为什么？不善的念头是三恶道的果报。业因，善的念头是三善道的业因，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善不善全放下了，你超越六道了。啊，所以天堂跟地狱是平等的，地狱是消你罪业的地方。你到那里把所有不善的消掉，啊，那离开地狱了，都是善的了。你到天堂去，把所有善也消掉，善恶全消掉了。六道轮回里头，你没有生因，你自然就超越了，你不在六道里头了。阿罗汉、辟支佛离开。六道轮回了，永远不会再回来了。啊，什么原因呢？六道轮回的因没有了，拔掉了。六道轮回的因就是善恶业，你一定要知道啊。啊，菩萨在六道里头也修断恶修善。他有没有造因？他没有。他断恶修善叫净业。为什么？他做善事，不把那个善事放在心上。他不放在心上。他做恶事也不把恶放在心上。所以他心里干净，心上没有。啊，他就不受果报。这本事啊。我们今天做这样一桩事情，落在阿赖耶识里，记得清清楚楚。这个不行呐、啊，这个错了。啊，我应该把它铲除干净，善应该多做，都不能放在心上。就对了，那是菩萨，叫三轮体空啊。三轮体空是净业，是菩萨应化在世间的，心地清净，一尘不染。这是佛教我们学习的。叫我们要认真干的，啊，千万不要把这些善恶都放在心上，那你就完全错解如来真实意了。你不懂得佛的意思。啊，真正懂得佛所讲的三轮体空，努力断恶修善，给世间人看，给世间人做个好榜样。你看，造恶要多三恶道，行善就三善道，三善道不错，出不了轮回啊。复想完了怎么办？还要堕落。脱离不了六道轮回啊，只有断恶修善而不落印象啊，保住你的清净心啊，不要把这些东西往心上放，这就是有智慧的人啊，这种人不造业啊， 不造六道轮回的业，他就不受六道轮回的果。啊，佛菩萨高在哪里？就高在这个地方。啊，这是世间一般人所不能比的。我们看小乘人修行，小乘出苦，把五种见惑放下了，就是不善的清除掉了，啊，不执着自己是自身生活，这个东西放弃了。跟着这必然的自私自利放下了，他不再为这个身想了，啊，自私自利没有了，做人才能大公无私啊，啊，念念为别人说着想呢，这修善呢，修善还着想，不着相不容易啊，所以他还有天上人间七次往返，最后的时候把这个清除了，不执着了，他就出六道，他要执着出不了六道，啊，你看佛的方法，先叫你断悟，不执着断我的相，最后叫你修善，断我修善，你会做修善的相。啊，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告诉你，修善的相也放下，就超越六道。啊，到十法界了，十法界还有障碍，尘沙烦恼。无明烦恼比这个轻，啊，那也要放下，不放下呢，出不了十法界，啊，这两样东西放下了，超越十法界，升到一真法界了，啊，一真法界就是华藏世界，西方极乐世界，啊，念佛就生极乐世界，啊，修其他法门的生华藏世界，啊，那个地方无始无明习气没断，啊，在那个里头。面对遍法界一切有缘众生，众生有感，你就有应，你去帮助他，无论是断恶，无论是修善，通通不着相，啊，真的身心干净，一尘不染，不造业了，那是究竟的三轮体空啊！等到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净了，你就回常寂光了，证得无上菩提啊！《华严经》上称为。妙觉如来，功德圆满了啊！圆满之后，起用不是不起用啊，起什么作用呢？就是遍法界虚空界， 一切众生起心动念，你全知道。啊，他需要帮助的，你自然去帮助他。你没有起心动念，自自然然去帮助他，这个了不起啊！阿罗汉、辟支佛、全教菩萨，起心动念可以帮助人。啊，一真法界里面，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帮助别人，没有起心，没有动念，真正的自己。啊，佛教不是与别人不相干的，完全是自己的事情。啊，自己不断向上提升。啊，可是在这个世界提升很难，学习的环境不好，啊，外面诱惑的力量太强大了，啊，所以一定要相信，西方极乐世界是个最理想修行的住所。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要去不难呐，啊，关键就在心。所以这个经不能不研究，越透彻，你就越相信。啊，断疑生信，是这个经第一个目标。断疑生信之后，再继续努力破迷开悟，这第二个目标。第二个目标往生，生极乐世界十宝图。第一个目标往生，生同居图方便图。啊，通通都能往生啊。所以这个广常舍相啊，大的就是放无量光啊。啊，我们这个世界有念佛号的声音，有这个经典所在之处，都是佛舍放光遍照之处。啊，这个舍是光，舍就是光，光就是舍。啊，我们看云中钞，云中钞极云。法华言高而不言广，故曰上至梵世，啊，上面呢到大梵天。此经呢言广不言高，故曰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要知二经呢大小相齐，但文忽略。啊，故。过去一边，习是表无虚妄啊。现此以顿闻者之性耳。啊，顿是一种亲善的意思。啊，像顿悟，啊，这顿闻， 里面具足智慧，具足真舍利益。你对他恭敬、欢喜、相信他，又以法华名述出三界，故当言高。这就有道理的。这部经呢，是说明横出三界，所以他说广。若即数而横，即横而竖，文虽互六，一笔相齐，超意精妙，启人身心呐！这是看看大经所说的，看看本经所说的，看看祖师们所修学的报告。我们对这个舌相出广场舌相这一句，你就会有很深的体会。又慈恩思源，佛之舌相正晓则佛灭门之法际，见佛大千正大事也。这个佛大千世界对象给谁看？当然不是凡夫，凡夫只能看小的，不能看大的。这个对象是诸佛如来、法身菩萨，他们知道啊。望经还原观三种周边，第一种，那是讲起心动念。念头才动，就周边法界。这个速度没有任何能比的。在物理上，过去科学家认为速度最快的是光。爱因斯坦就说，以为是光是物理里面速度最快的，一秒钟30万公里。可是现代科学家发现了有比光更快的出现了，证明光不是速度最快的。那如果说是依照《华严经》的讲法，贤首过思这个论文是《华严经》所说的，念头才动就周边法界了，没有比这更快的了。起心动念这么大的速度，那同样的物质是念头生出来的，能生的周边法界，所生的物质现象能不能离开周边法界呢？当然。这个是意味着什么呢？意味我们身体健康，诸佛菩萨全知道。因为物质有频率，它有波动现象，它有频率，这个频率也是立刻周边法界。我们凭着这个原理去想秀兰博士给 一两千里以外的人治病，变成波动现象。我们的念头跟身体这个物质波动的现象，通通都是一秒钟1600兆频率啊，一秒钟1600兆啊，所以他的观想是把病人观想跟自己的身体成为一体啊，病人跟我是一个身体。现在我看他的病历，就等于看自己的病历，哪些地方有问题，用自己的意念去调整啊，让他恢复健康，对面那个病人就好了啊，不需要见面，他自然就好了啊。这个治疗要做多少次呢？每一天做半个小时，就是观想，连续一个月30次啊，对方病就没有了。他治好几千人呢，效果卓著，不是偶然的。他给我讲他的理念、理论依据跟方法，我完全赞成。有道理，不是没有道理，佛经上早有，我们自己今天问题就是我们的心那一些正面负面的记忆没有清理干净，还有一大堆，所以起不了作用啊。真正把它清理清楚了，我相信他那个能力我们每个人都有，都能做到啊，自己可以调整自己的身心呢，身心健康啊，快乐无比啊。你为什么不快乐？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苦？就是因为你那个心里面负面东西存的太多了，让你身心忧悲苦恼，你不快乐。负面的清除了之后，快乐就现前了。快乐还得清出去，清净乐是最高的啊，叫喜悦啊，不是外面的刺激，内心里的喜悦。这个喜悦是自然现象，叫法喜充满啊，常生欢喜心呐。学佛可以得到法喜，你对于这门东西乐此不疲啊，不吃饭可以，不睡觉可以啊，不读经不可以啊，为什么？这是大快享受啊！对，研究人是享受，真正的享受。这个吸引力非常的强大。你今天听了没有人不觉得什么，是你没尝到味道。你要尝到味道了，欲罢不能啊！ 真正尝到这味道的人成就了。我们同学当中，东北刘素云居士尝到法味，每天听经十小时，十年不中断。除了听经就是念佛，他得三昧了。你看他生活都快乐，他都欢喜。你问他到极乐世界有没有把握，他告诉你，他不妄语，他真有把握。一生没打过妄语，就别人对他的话很相信。等于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有热线通话了，随时都相应的，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接通了。清净心接通了，平等心就更没有问题了。我相信他不是止于清净，他一定得平等。清净平等很高的层次啊！得清净平等，不在凡尘同居土，在方便有余土上辈往生。九品里头上三品。如果最后再能把起心动念放下，他就生十宝土了。我们再看下面这段文，又云：菩萨得佛面舍相，故其言无二，悉真实故。这也是欧益大慈恩大师说的，窥基大师。这佛面之舍亦无妄语，况复大千佛。佛讲他的广场舍，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前头我跟诸位说过，这个对象人是佛跟法身菩萨。他们知道，是故我等与佛之所赞应生实性，应该要升起真实的信心。说诚实也，说至诚无妄，真实不虚之言。人在世间，这是美德了，这是庄严自己。任何场合之下，不打妄语。要具足大慈悲心，怜悯一切众生的。不打妄语这桩事情，如果说真话，会伤害众生，那怎么办呢？ 要不要他往生？佛经上有啊，在三岔路口有个猎人追杀一个猎物，三岔路不知道这个猎物跑到哪里去了。你是个佛教徒，说诚实语，你看到了。你要是说诚实语，他跟到后头，这个猎物一定被他打死，被他杀了，被他吃了。这时候怎么办？这时候打网去了，直反方向，他向那边走了，救了这个猎物，救他一条命啊！这在戒律里面叫开源，这个不叫破戒，这叫开戒。这是大慈大悲呀，救一条命啊！两面都救了，那个救了他的命，这个救他什么？他虽然有心，他这个造的业没造成功。两头都救了啊！所以这个要有智慧啊！如果没有智慧，就是我不能妄语啊！我要告诉他真的，他从那边走了，追上去就杀掉了。所以持戒，戒律，每一条戒律是活的，不是死的。不懂得开戒吃饭，你就不能持戒。你要懂得，在什么情况之下，这个戒是开戒，一定要开。不开，你就犯了罪过。见死不救，这个冤魂将来附你身了，找你麻烦了。你可以救我一条命，你为什么不救我？听说现在附身的人，附身的这个灵很多，都是平常遇到这个事情，该救的没救。不该救的救了，都做一些颠颠倒倒的事情，自己完全不知道啊，怨天尤人，那个业造的越造越重啊，佛讲的透彻，人的一生。富贵穷通，完全要自己负责任，与任何人都不相干。这是真理。怎么能怪别人呢？你要是想通了，想明白了，所有一切缘呢？都是对你修行提升境界的增上缘，对你都有好处，都有帮助啊！帮助你断烦恼，帮助你消业障啊！你要感恩呐，这真话。回报我的人，侮辱我的人，障碍我的人，陷害我的人，对他们通通要感恩。没有这些人，我们无始劫造的一些罪业 怎么笑？啊，这些人对于我们这种行为，消业障的。如果我们不服气，有怨恨，心有怨恨，还要有报复，那个麻烦大了。将来在这六道里头，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双方都有大苦。啊，我们今天学佛明白了，这是替我消业障的，是我的恩人。啊，我对他没有丝毫怨恨，有感恩的心，自己境界提升。啊，怎么提升呢？这些都是考试啊，一关一关通过。心里正三欢喜，没有怨恨呐、啊，没有烦恼啊。哎，这一关通过了，在没修复之前忍受不了啊，一定有怨恨心的，一定要报复、啊。现在心平气和，什么都没有，提升了。啊，你修行功夫在这里看，这逆境顺境呢？啊，顺境。后理不起贪心了，也在考验我能够如如不动，我能够不忘恩不负义啊！我在这家公司服务啊，老板对我不错，待遇虽然不高，那个公司知道我要给我加一倍的工资，两倍的工资，我去不去？这辞职到那里去了？能够如如不动啊！不贪财，不贪地位。如果这个地方老板知道了，他肯定升迁你。为什么？这个人难得了，这个人有忠有义呀。啊，这个人知恩报恩的，不是忘恩负义。啊，人品德行就在这些地方看了。啊，你是真正好人的，佛菩萨赞叹你，鬼神恭敬你。啊，不仁不义，鬼神瞧不起你。啊，眼前好像得到一点便宜，后面灾难麻烦很多。人不能不读圣贤书，人不能不读佛经啊！啊，才知道我们在人生应该怎么做人。啊，怎样立足？啊，怎样是真的好人好事啊？什么是假的好人好事？要搞清楚，干真的不能玩假的啊！假的被人看破了，一文不值。人没有看破，鬼神看破了，佛菩萨看破啊！是故我等于佛之所赞，应生实心，真实信心。后头这一段，说诚实也，说至诚无妄，真实不虚之也。啊，弥陀书超语，诚实明，必可信。啊，一诚则。真恳无为，实则神地不虚。人说诚实语， 鬼神尊敬。啊，佛菩萨赞叹你。啊，人相不相信没关系。啊，人确实，现在的人又很实在，不如鬼神。啊，现在人不相信啊，不但不相信你说的话，他连他自己都不相信。啊，对他父母不相信，对他妻子儿女不相信，他工作的单位，对他的领导不相信，他没有相信的人，他对每个人都怀疑。啊，现在社会这样的人太多太多了。啊，30年前还没有这个现象。中国人讲30年叫一世啊。啊，这个世，世界的世是3个世啊。30年叫一世啊。啊，确实。30年前我初到香港，跟现在的香港人、香港风气完全不一样。那时候非常可爱啊。啊，你买什么东西真的货真价实。啊，现在都是仿冒、假造的。啊，真的东西找不到了。啊，这个社会成了个骗人的社会，骗人的世界。这是古人做梦都想不到。社会风气再坏，不至于沦落到这一点。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的人生活在这世间多可怜呐、啊！这经上讲，饮苦是毒。科学发达，偏上在物理，物理。改变了大自然的原始风貌，破坏了大自然，所以自然显示出报复啊。这个报复就是灾难了。我们的承受这个果报啊，好在近代的物理学家啊，量子力学家发现真理啊，意念可以控制物质。修兰博士的治疗完全用意念，没有医药，也没有任何诊断，啊，只是要你一份检查报告，啊，纯粹用意念来治疗，让你一个月之后完全恢复健康，恢复正常。新兴科学 啊，从物理转变到心理，啊，真正肯定心跟无是一，不是二，决定不能分开。啊，佛法讲得明白，讲得透彻。啊，色由心生。后头总结，全体是心。这个全体，整个宇宙。啊，佛经上的一切法从心想生。